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个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早晨，礼拜三啦，有黄雨，有呢个雷暴警告，唔紧要，有风骚陪大家一样咁开心。我系小张张， 我系女仔， 我系健强。 呢一排系嘅， 梗系啦，要健康，要有活力，要有斗心， 充满住嘅就系奥运精神。 咪系， 大家加油！早上十点搭三黄色背景，我想到应证悬挂雷暴警告，有时候今日十一点半，今日多云有骤雨，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未来数天骤雨会减少。早晨，早晨啊！跟住三小时嘅约会叫风骚快活人，稍后都系风骚厮打咧，一齐出现，一齐玩玩，倾下偈，仲有呢一个客家婆又中意取水，哇！咁多环节点听得晒？一路听住 FM 94.8至96.3 Radio Two。 性嘅打完之后咧，大家对运动咧都好似好多好多兴趣啦吓，尤其是一啲咧赢咗嘅环节啦。今年咧多咗四个环节嘅，就系、是、新增呢个霹雳舞啦、breaking 啦，另外运动攀岩啦、sport climbing 啦、滑板 skateboarding 同埋滑浪 surfing 啦咁样。其实咧有一样嘢，我今日睇到咧喺一个媒体上边咧谂啊，其实呢一样嘢原来都有世界比赛喎。咁唔知第时会唔会都有可能入埋去呢个奥运项目咧？咁样呢一样嘢咧，啲野孩子咧，即系喺乡间咧，好中意玩嘅，唔系爬树，系一定要有一个好大片嘅海啊，或者系啲湖啊， 片石仔， 片石仔冇错啦，打水漂啊，你中唔中意玩噶？有冇玩过先？首先 有咁， 细个 时 候 唔会 一去呢地方实玩咯，嗬、啊？嗯，我 飞两下就跌咗落去就走噶啦。 你最劲片嘅一下 系啊？你 唔记得啦？ 我最劲片个四下。 咁犀利， 四下好劲， 但系做唔翻噶啦， 做唔翻，即系撞彩， 撞彩噶咋、啊，其实冇嘢噶，我就对于我嚟讲嘅话，唔 系 话去到懒系要有啲咩技巧咁样咯，总之佢就系一只片有嘢就，诶，佢哋话嗰嚿石仔有关嘅， 系 嗰嚿石仔要揾一啲比较系薄啲嘅，系咪薄身少少嘅，好似会比较容易啲，系啦，即系佢好似啲刀片咁，啪啪啪啪咁样。 哦，原来系咁， 唔知啊，我唔知， 我攞个大石头啊，唔怪片唔到啦， 即系冇经过嘅，但系大会。会指定石仔嘅，即系我系听人哋系咁讲啫。 我搬石头啊！ 我谂野孩子一定会玩过。咁啊，有一个叫纪录上啦，一个喺美国嘅男人咧，佢曾经试过咧，系打咗88次嘅，即系水度跳88下。 但系点数啊？ 我就系咁谂啦，边个去数同埋点样数咧？88下系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一路咁数。 你由而家开始数到88下嘅话，都差唔多11点啦，系咪咁讲啊？ 拍低条片数咯。 哦，哎呀，好聪明啊！你仲要慢镜头啊？ 系啊，咪数难呀。 咁就唔使考 啦，仲要上数。 啊，有得上数啊！ 要上数先有得睇片噶嘛。 最后嗰一下要搵一样嘢督住佢。 咪就系咯，之后仲要画个渣喎。睇少一粒， 唔系 咁啊！根据呢个美国国会图书馆一个网站讲咧，打水漂咧，掉嗰个石头嘅速度啦、角度啦，同埋石头本身个形状咧，都会影响佢弹跳嘅 次数 嘅。 呢 个 肯定啦， 系啦。 早咗我就唔攞个大石头。 唔系啊，其实佢讲咩都得噶，系咪先？系同个石头嘅颜色都有关嘅，又或者佢里面嗰啲矿物嘅话，同嗰啲矿物啊，系咪啊？有啲有关嘅咁样。 有冇？ 其实都系得你噏嘅。 风色啊、水色啊等等都有影响。 冇错，冇错，系啦。即系如果系东风啊，会比较好啲啊，系嘛？ 系嗰日吹东风应该好啲。 夏天会唔会又好啲啊？ 唔知啊， 有阳光又会唔会好啲咧？咁 湿度都影响。 我哋都可以成为专家啊！ 系喎， 输咗我就话可以咩噶啦，上诉噶啦，系咪先？唔得，今日因为吹北风。 喂，如果乡村有啲乡村嘅比赛， 系啊， 兔荔枝滑啦， 正啊，几好啊！ 几好啊！ 全世界有好多嗰啲咪毛毛位嘅呢个比赛噶， 系啊， 例如嘅就系男人着高踭鞋赛跑啦，又或者佢就孭住自己个老婆啦，系啊，同埋就有一个就系佢 个膊头度啊嘛， 一定要咁嘅， 系啊， 你唔可以孭住，又唔可以嘅就双手公主抱，就要搭住喺度，即 系 好似死尸， 系啊， 半死尸咁。 我记得仲有一个侍应托盘比赛，托住 有 啲 系山顶啊，通常呢啲系山嗰度举办， 冇错冇错， 都好特别。 仲有就系胡须比赛咧， 啊系啊， 你有冇见过 跳起晒嗰啲外国人嗰啲啊？ 我真系有啲惊啊， 我都惊啊。 胡须比赛，我觉得 仲有只乌蝇飞出嚟， 唔知啊，有好多嘢走出嚟嘅。 点样清洁嘅咧？即系如果好大嗰啲。即系当洗头咁样 啦，系啊，洗头咁样洗。 嗱，嗰度运动咧，有一样运动咧，我以前即系打水漂，打水漂咁啦。我谂我真系两三下就顶到两下，我都啊几叻啊咁样样。有一样运动咧，曾经以为咧都好容易，但系试过去玩咧，哇，原来咧我次次都即系个好差咯。 其实每样运动都好难玩 嘅， 我觉得。 开头嘅时候 系 好难 睇人玩咪 要咯，好难上手。 有一样叫保龄，你以前中唔中保打保龄啊？保龄 难玩嘅， 系啊， 系啊，试咗落坑。 华仔哥哥好叻。 系啊，我知啊， 我 都 试过，我同佢打过。 系咩？ 有一次我唔记得系乜嘢嘅一啲活动，跟住佢就话唔系喺尖沙咀，我唔记得咗喺边度啦。咁就有呢一个保龄球，系咪红磡有个保龄球？红磡，红磡，咁就系地楼下边嘅。咁跟住佢就去嗰度有一个唔知叫咩活动啦。咁跟住咧就打保龄，哇！佢真系好劲，下下都全中。 其实咧好型嘅，最后嗰下，揈一只手， 系啊，一只脚。 望一望， 望， 系啊， 咁样， 系啊， 全部人都会尖叫，系同一个反应。佢又型咧，你明白嘛？ 打保龄，打保龄 系咯，成个汤个老师咁 样，你得唔得噶？ 梗系唔得啦，你唔使问我呢啲嘢啦。 哇，又传中，哇，嗰啲声咧，同埋嗰啲声咧， 传中系好彩啫， 保中都唔差噶啦。 我系叫符碌。 其实我觉得保中系好难噶， 系啊， 因为得翻两三个钟， 大分 平咯，有时好似嗰啲牙咁噶嘛，啲牙甩咗两个窿咁 啊， 咪咯。 嗰啲人哋有技巧， 有技巧嘅，唔知穿过去缝，系啦，同埋支樽打落去隔篱嗰支樽， 就好玩嘅，所有运动都好玩。 每一样嘢都有技巧，同埋其实系需要有好多好多好多长时期嘅锻炼，就唔好以为嘅就系话哇咁劲嘅，上去就打几个空翻嘅，跌翻落嚟咁样，哇！但系其实你谂下，每一日即系起码八至十个钟， 系啊系啊系啊， 重复又重复。 去嗰啲地方咧，即系打保龄咧，有时就有波子机咁样，波子机嚟啦， 我又接接 波子机唔叻，我唔中意打波子机，我觉得好无聊。 唔系啊，波子机好玩噶， 好开心噶， 晾住个粒波子 喺你自己个位度，发发发，有两块嘢唔好俾人跌落嚟。我最中意就系发发发嗰个位。好无聊，你真系 系啊！嗱，佢哋嗰啲场地仲有一样嘢好玩嘅，气剪球啊， 气剪球 系啊，喺张台度噶，攞个嘢咯，叮叮叮 叮，我知我知咯，揸住个圆嘅胶嘅，咁喺度撞撞撞撞， 嗰个叫做气剪球啊！ 系啊， 我正系想话，我就想问嗰个系咩嚟嘅咧？ 气剪球 系啦，仲可以转噶嘛？ 转。 诶，有一个嘅就好似个棺材咁嘅，两个堆嚟， 系啊，有个窿啊嘛，攞个嘢咁啊， 打落个窿啊嘛，将佢。 你嗰个系另外一个，另一个其实有时有一啲老人院都有得玩嘅。 喂，嗰个嘈一声好爽嘅个声。 我想讲嗰个系另外嘅， 系咩嚟噶？ 我尝试形容俾大家听，堆垒嘅一个棺材咁样，一个细个嘅棺材，咁跟住咧冇错，中间有好多条棍嘅。 哦，足球游戏。 人手控制，人手控制足球，系， 因为嗰个好玩噶， 仲要咁样攞一手捽， 冇错， 系啊， 咩足球？ 嗰个足球游戏， 手动嘅足球， 系啊， 嗰个又 系 好无聊啊， 嗰个唔系喎 ，OK 喎， 射过对面噶嘛， 但 系 有时唔小心咧爆。 喂，你讲呢个无聊，我觉得打傻瓜系最无聊，即系有只老鼠咧，即系四五个咁样夹下夹下，嗰个咧你要打佢嗰个咧， 嗰啲系最无聊啦， 嗰个真系最无聊， 无聊得过嘅就系咁样，一下一波落，砰咁啊，跟住咧嗰个嘴又向上嘅，话俾你听， 嗰个好好玩啊，我中意啊， 啫喎，好贵啊， 喂，嗰个系男人 show 俾女朋友睇最好啊 ，show 到就系啫， 系啊，兜嘢仲要 兜嘢打落去啊嘛， 打落去就要讲几个字， 系啊，我知，唔系啊，就算佢打唔到嘅话。都有幾個字講， 係唔同嘅情緒， 同一樣咁幾個字， 即係分前後， 温到幾開心。講下講下，有好多種運動出咗嚟啦嚇。哎，早晨早晨，10:25。 Most of the time he's the lord of the jungle. Everyone grins while he gripes. Usually he's found just lounging around in his tribes. His tiger mate is a super fine feline. Just what his highdeserves. A sleep-burning pussycat, proud of her pussycat curves. He's a tiger in the rain. It's the thunder and lightning he can't explain. A tigerFrightened. Caught in the storm, he came so searching for shelter right up to me and my spouse. We both stroked his chin and invited him into the house. He's a tiger in the rain. It's the thunder and lightning he can't explain. A tiger in the rain who's frightened. He's a tiger in the rain. It's the thunder and lightning he can't explain. A tiger in the rain who's frightened. 李强，你又嘈乜嘢啊？你搵一日俾我静静地思考人生得唔得啊 ？Sarah 姑妈，我冇嘈啊，我呢啲系想帮自己进入一个关于货柜处理作业嘅狂热毛啫。 李强，你知唔知道货柜处理作业系一个好复杂、好用脑嘅工作，唔系嗌两声就 OK 噶。想知多啲关于货柜处理作业安全嘅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货柜处理作业要特别小心，做足预防措施，咁就免伤身。我系范明希 ，Rivella。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队柔道代表王嘉莉日前在巴黎奥运女子48公斤以下级别赛事32强出局。她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参与奥运是一次好好的经验，自己在过去一年有明显进步，特别是在立技方面，期望能够下一次比赛有更好发挥。26岁首次参加奥运的王嘉莉说，赛前知道抽签结果后，原本认为和奥地利选手坦沙有得打，因为他曾经在今年2月和对方交手，实力上有一定了解，觉得有机会取胜。不过对手在寻技方面比较出色，他原本计划在比赛期间尽量避免和对方落地打，但过程中有些大意，又误以为裁判会叫暂停，动作一度停顿，结果被对手捉到破绽。王嘉莉说，目前只希望能够在11月的亚洲柔道公开赛香港站发挥好。港队乒乓混双组合王振廷、杜海琴在奥运铜牌战不敌南韩，无缘奖牌。中国乒乓球协会考评官、中国香港乒乓总会教练杨炳超说，王振廷和杜海琴的表现已经相当理想，打入4强是突破性战绩。杨炳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相对于取得铜牌的南韩，王振廷和杜海琴的实力不是相差太远，已经博尽。 而练一厘比赛或者令他们比较疲累，加上早前局数3-4不敌北韩的黑马组合，令他们有疑虑，心态上未放得开。他希望港队乒乓女子团体能够保持实力，继续冲击奖牌。至于男单方面，王振廷将出战32强，同国家队的樊振东交手。杨炳超认为只要放开全力一拼，王振廷仍然有机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对中国进口的产品包括电动汽车和电池、电脑晶片和医疗产品等大幅加征关税的部分措施，将推迟最少2星期实施。办公室在5月表示，这些关税将在8月1日生效，但由于仍然审查收到的1100份意见，预计将在8月公布最终决定。新关税将在最终决定公布大约2星期后生效。总统拜登在5月表示，前任总统特朗普加征的关税基本上维持不变，同时还会提高其他一些产品的关税。中国电动车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升至100%以上，半导体关税提高1倍至50%。白宫说，新措施影响金额高达18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产品。中国外交部当时批评美方继续将经贸问题政治化，进一步增加对华关税是错上加错，只会显著推升进口商品成本。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自身权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天气渐转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的11: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85点，升281点，成交金额3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2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52点，升1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85元，升3毫；腾讯控股361.4元，升7.8元。阿里巴巴77.9元升7元，美团109.1元升2.7元，南方恒生科技3.44元升8.2元，恒生中国企业62.66元升1.2元，中国平安34.15元升8.5元，药明生物11.48元升9.8元，中海油20.1元升1.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2，日元152.85，瑞士法郎0.882，加元1.385，人民币7.239，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38369点，跌156点。港金报2244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05.5美元，卖出2406.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落翻荃青交汇处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噶，就系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落翻荃青交汇处咧就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咁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老围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生物科技研究 较远对出的，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老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对出。大角咀的雁架街近住橡树街对出有交通意外，而且一带都是车多。另外西隧去返港岛方向，近住管道的入口由于有交通意外，而且挤塞，龙尾排返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海丽村，就是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近住九龙的管道入口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都很长，排返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海丽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就挤塞，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山道对出。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星河名居。青葵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一段繁忙，龙尾就在葵涌一号货柜码头。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二台 DJ 新乜 pop 啊！8月3日下午3点，二台 DJ 李志刚、黄天怡、奔神、梁继章、欧瑞强将会现身将军澳东港城一楼中庭，连同一众年轻偶像歌手边唱边玩游戏，兼且分享 DJ 文化，一起开创新星途。 把握机会成为二台一份子，快啲报名参加我是 DJ 啦！ 二台 DJ Summer Pop Up， 有音乐有快乐。 佢父母离异。跟随再婚的父亲搬到陌生城市，在新学校遇上 他。他留级生，外表冷漠孤僻，其实内心温暖。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白日梦我》，改编自同名小说，庄达飞、周奕然，青春如光，放肆追梦。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蚊会传播登革热和寨卡病毒。市民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的水，同清倒盆栽间谍的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的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星期三早上10:08，27度气温，相对湿度93%。提提大家，黄色背景嘅水路悬挂，雷暴警告有，成到今日11:30都系天气不稳定，有雷暴同埋间中有骤雨嘅。嗱，我哋逢星期二咧，我哋节目咧一个节目叫一个环节叫做咧人生交叉，你会点啦？呢个人生嘅路上咧，好多时咧，当有一个好重要嘅决定，如果身边嘅人都话唔好啊，唔好啊，唔好，我哋觉得唔好啊。但是你会不会因为个个都话唔好而作出屈服，定是你会都坚持自己嘅想法呢？咁样。咁最近奥运里面呢，有一位澳洲嘅曲棍球手呢，叫马特呢，喺佢被选入呢个奥运队啦，将嚟比赛。 阿特啊。 阿特哥。阿特哥。特仔。係啦。 成日同你打波子嗰个啦。成日输俾你啊。 係我廿超马。咁咧，佢一嚟之前咧，咁啊，经常有好多嘅叫彩排啊、练习啊咁样，伤咗右手无名指， 非常重要。 无名指 系啦，我唔知道喺个曲棍里边咧，佢呢样嘢会点样啦。但系医生就话啦，起码因为佢个伤势严重到咧，系要做手术啦，伤一啲叫钢丝入去作一个支撑啦，冇两三个月咧，你都恢复唔到噶啦。咁喺呢个时候，医生就讲另一个选择啦，一系你知唔知系咩啊？ 唔好去咯。 就话、是、你终身都唔好玩咯， 切咗嗰一截手指， 梗系唔切啦。 系啦，个个队友就话梗系唔切啦。 系啊， 佢太太话梗系唔切啦，你傻嘅咩？佢教练话梗系唔切啦，咁样。 系啊， 佢切咗，到最后佢真系咧进行咗一个截肢手术。 系， 咁佢教练就话 你唔系全只系嘛，即系讲紧系上面一截啫嘛。 一截 系咯， 系 一截。 你知唔知其实有啲位置我哋系用唔紧要嘅，冇咗两只手指嘅，就算你话系冇咗一截嘅话咧，系唔影响嘅。 哦 ，OK。 有啲人系冇咗一截嘅话，佢攀岩都一样可以嘅、 哦， 就总之你用到力。 哦、明白， 系、哦、就冇咗佢冇只一上一截， 最最上一截啫， 一截啫嘛。 教练就话啦，佢真系好上。佢好想參加咯，因為教練話如果俾我咧，我都未必會啦。 唔係，我唔係好明白，即係你嘅意思嘅就係話重點係乜嘢？重點嘅就係 佢願意為咗參加奧運而做呢個截肢手術，因為本來 哦，即是話如果你唔切嘅話，你係需要有好長嘅康復期，就要錯過咗奧運啦、 嗯。 如果我切咗嘅話咧，我就咁，我梗係切啦， 梗係切啦。佢都冇提過重點， 個重點嘅係其實你打到曲棍球噶嘛。 係啊，我仲可以戴戴手套，可以好多方法。 因为截肢， 唔系同埋呢一个真系你未必成日用到噶呢一个，你 的 手指功啊，你啲位置咧， 唔系呢个我成日用噶， 我知 撩鼻， 系呢一个我用得多啲，尤其是对住你，明白吗？如果你我切咗呢一截嘅话，我未必得，我惊你睇唔到，因为。就系咁啦，所以我真系出嚟无名指一截嘅话，我会冇、啊、问题啊。如果你话俾我听，如果你话俾我听嘅就 系 我切咗之后嘅话，我呢一世都唔可以再玩我自己心爱嘅运动嘅话，我梗系要决定 啦。 但系若果呢一个真系好小事嚟嘅啫嘛， 因为两次咧都之前两次参加奥运嘅，咁今次非常非常都继续想参加，唔想错过。咁但系因为咧切就康复嘅程度咧仲快过佢慢慢又要整钢片啊，又要 咁样 啊。所以佢又唔理啦， 虽 然 啊， 个个都话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点知佢得唔使理我，跟住再出嚟嘅时候已经系切咗啦，咁样希望佢 成功，咪就 系 有呢一样嘢咯， 你要下决心， 你要有决心，同埋佢就系好多时候就唔需要听埋嗰啲即系无无谓谓嘅，我唔系话其他人唔爱你，即 系 只不过嘅就系话你自己真系要好清楚知道自己个初心系乜嘢。 系啊， 我初心就系话任何嘅嘢都唔能够阻止到我，就系、是、我要去参加奥运。 好 犀利， 好似我哋香港嘅江文蔚都系 一样、啊， 佢嘅膝同哥有事， 系 照整， 系啊，冇错， 掂晒啊， 嗯，仲有 Celine Dion 咧，即系佢嗰个病， 我知啊， 系啦、 啊， 前身几年、啊、一样可以而家继续唱翻佢嘅歌、嗯， 所以其实所有嘅运动员你都真系不能小看，即系嗰种嘅决 心、 斗、 啊、 心、打逆境波嘅时候，点、嗯、样可以调整自己嘅心态等等，我觉得有好多时候你就系觉得人生其实就系喺呢个舞台嗰度全部睇到晒，吓、嗯，可以放棄， 我都有體驗到呢種精神啊！ 例如咧， 咳啊、頭痛啊，我都自己做嘢。 咁你又搞好自己嘅身體先啦、啊，呢樣嘢就唔關其他人事嘅。 原來唔關 啊，係啊，你就唯獨只一樣嘢嘅就係成日所有嘢嘅話咧，都中意賴。呢個係你嘅事業嘅阻礙。 半壁街千串細雨點，用斜紋交織出一張。香冷面，微凉的风中，街中一把做戏字的破伞，像说怎么过这一天。曾很喜欢阴阴天，因我爱看雨点，在微凉风中洒向你，轻吻你面。然而今天，空空的街中飘飘雨内，没有你阴的天亦好艳。冷冷雨、哦哦，没焦点因找不到你。冷冷雨第一仿佛要等你经过。我说冷雨求求停吧，别追忆泡影一个，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 走过。中洒向你，轻吻你面。然而今天，空空的街中飘飘雨内，没有你音的甜，极讨厌。冷冷雨过后，没焦点，因找不到你。冷冷雨第一仿佛要等你经过，我说冷雨求求停吧，别追忆效应一个，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冷冷雨过后，没焦点因找不到你，冷冷雨第一仿佛要等你经过，我说冷雨求求停吧，别追忆泡影一个，忘掉雨里过去有爱侣走过。雨点不清楚，你已抛低我，仍同这风光分西走的找你，仿佛不知不再会有结果。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一支吉他，一首歌曲。他是 Joni Mitchell 带来的这首《Circle Game》。 Yesterday, a child came out to wonder.Caught a dragonfly inside a jar. Fearful when the sky was full of thunder, and tearful at the falling of a star. And the seasons, they go round. 今年已经八十岁的 Joni Mitchell， 他的歌唱生涯始于他的故乡加拿大。他曾经试过夜总会唱歌、街头卖艺，后来纽约市的民间音乐开始有他的名气。整个七十年代，他致力于探索合并流行音乐和爵士乐。有乐评家话，当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 ，Joni Mitchell 可能成为二十世纪晚期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歌唱家。你的作品之中有这首《Circle Game》。 And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人生就好似 circle game。 16 springs and 16 summers gone now. Cartwheels turn to carwheels through the town. And they tell him, take your time, it won't be long now, till you drag your feet to slow circles down. And the seasons, they go round and round, and the painted ponies go up and down. We're captive on the carousel. We can't return, we can only look behind from where we came and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in the circle. 每一天都在围绕着我们的人生轨迹，一路转一路转，不可以回到以前，只能继续往前望，这个就是人生。 20, though his dreams have lost some grandeur coming true, there'll be new dreams, maybe better dreams, and plenty before the last revolving year is through. And the seasons, they go round and round, and the painted ponies go up and down. We're captive on the carousel. We can't return, we can only look behind from where we came and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in the circle again. 一支吉他，一首歌曲。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in the circle again. 人人嘅运程都唔同，当你埋怨自己嘅运程不佳嘅时候，有冇谂过俾我哋运程更差嘅可能会更多呢？There but for fortune， 我哋由John Baez嘅呢首经典民歌。 Show me the prison， show me the jail， show me the prisoner whose life has gone stale， and I'll show you a young man with so many reasons why, but there but for fortune go you or I. Show me the alley, show me the train, sleeps out in the rain, and I'll show you a young man with so many reasons why, there but for fortune go you. 这首歌就好像听到 John Baez 一句一句诉说人的故事，每一个人有高高低低，有幸运有不幸。另外转出有 James Taylor 的这首 You Got It When You're Down and Trouble and You Need helping hand. And nothing, oh, nothing is going right. Close your eyes and think of me, and soon I will be there to brighten even your darkest night.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 and you know wherever I am, I'll come running. Oh yeah, baby, see you again. James Taylor 嘅事業生涯喺呢個1960年代到到70年代逐漸興起，多演唱感性柔和嘅歌曲，而當時好興咧就係歌者咧一個人唱，揸住個吉他自彈自唱。 And I'll be there, yeah, yeah, yeah. 包括有佢啦，有 Johnny Mitchell 啦，有 John Denver 都係呢一種嘅風格。原唱 Kylie Simon 嘅呢首 You've Got a Friend。 If the sky above you should turn dark and full of clouds, and that old north wind should begin to blow, keep your head together and call my name. 更正一句 ，Carol King You've Got a Friend 先嚟正式原唱。快到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James Taylor 嘅呢一首 You've Got a Friend， 快到早上十一点钟，陪你，香港电台第二台系你嘅朋友。翻嚟我哋仍然有风骚范围，因为有客家婆，稍后再见。 大家好，我系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再系第二个钟头啦，廿七度气温，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延长到今日一点钟。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出堂啦，睇时间好啊， 哎，哎，好开心啊， 开心点解啊？ 好多东西看我 哦，看电视， 看电视， 系啊，看运动。 每晚咧，依转木架咧，我都开电视啊。 坐 屋企， 每一日我一去翻到屋企嘅话，我就即刻开电视。咁其实咧，开咗电视嘅话，咁啊，当然系睇住我哋嘅香港电台32台。 系啊，32台正啊， 好多好过。 系啊，有我哋国家队，又有香港， 冇错，真系好好睇，系咪？同埋今年又真系特别开心，要多谢嘅就系香港政府。是不是买了这个转播权，我们不用周围找， 坐定定就看到了， 真的很开心。 开心嘅一件事嚟嘅，亦都令到嘅就系我觉得全个香港咧感受到嘅呢一份咧就 系 好热烈嘅气氛。 但 客家婆到后海先嘛， 客家婆你又开始嘛， 同埋好多人唔使瞓啦夜晚。 嗱，以前 C 个 S 好靓嘅，远方人远通嘅咩银叻嘅，所以咧我觉得远通人咧真系好好厉害，系啦， 黑掹掹啊，几正啊！ 诶，呢样嘢就我未必系九同嘅，就唔关晒唔就得黑掹掹，即系我会觉得我细个嘅时候因为运动唔叻，所以人哋叻呢一样嘢嘅话，我会觉得真系特别羡慕啊，系咪啊？ 系啊， 好啦，嗱，今日我哋要倾一倾嘅就当然啦，呢一排咧运动嘅项目嘅话，真系目不暇给啦。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话，有冇发觉嘅就系有同时代唔同嘅咧？ 梗系有啦。 以前当你细细个嘅时候睇奥运嘅话，你睇嘅项目同你今时今日已经上咗年纪，你睇嘅嘢完全系 唔同 嘅。今日同大家分享下，好唔 好？ 好。年纪小的时候的话其实对于奥运我初头是不喜欢的。 嗯， 是。 即系你讲紧我就我唔知啊吓，嗰时仲系何守信， 好多年前 庞信，我冇乜兴趣嘅。 多年， 我除咗有某啲真系好女子体操啦，女子体操就由细个都中意睇嘅。哥曼尼兹，德国嘅哥曼尼兹，好犀利。咁啊，当然嗰阵时候系因为佢而令到自己都系中意睇翻一啲，可能系体操嘅项目啊等等啦。咁但系如果讲翻再早啲之前嘅话咧，我系发觉嘅就对呢样嘢对于我嚟讲嘅系冇。吸引力嘅两位系点样噶？几时开始会睇奥运？ 我细个都有睇奥运嘅。 你睇边个啊？ 我记得我中意睇。唔係，中意睇體操，我都真係中意 睇 體 操 啊！ 男子都睇女子體操， 雙環 男子男女都睇，我唔分性別，我冇呢啲界限。 好好啊你！ 我都係跟你學。 但 係 點解而家學壞咗嘅？ 咪就係跟你學咯，越學越壞啊！ 越大越壞。 我覺得好好正啊！即係體操咧 嘅表現。 係啊，你諗下個身體嗱，反而咧我冇興趣睇舉重。我怕佢將舉重晾喺條頸度，我好驚 嗰樣， 我 好 驚， 同埋我驚佢掟翻落嚟噶。 唔係，我驚我整到自己條頸啫，我覺得好危險。 我哋喺抓舉嘅時候咧，你覺得你反 啊？係啊，總之係危險。 反喺後邊。 係啦，同埋最後掟嗰個砰砰砰咁 啊！係啊，我唔中意啲乒乒乓乓。 碌到只腳趾又唔好啦。 其實每一樣嘢都有佢可觀性。我琴日睇過係咪叫安娜？ 摔跤我都唔睇， 摔跤唔睇， 係我都唔睇嘅，從來都唔睇 嘅。係啊， 我琴日嘗試過睇。 中意打交， 系啊，唔系，其实我琴日尝试过睇，我完全唔明白到最后尾嗰时候究竟点解会赢， 评分标准系乜嘢？ 因为琴日系叫得见到佢哋系最后尾嘅就系摔跤嘅冠军赛，咁跟住我话试下上睇下咯， 蒙古啊， 我冇理啊，我就冇理啊，我冇睇到尾啊，即系我睇到咁上下嘅时候咧，我打嚟打去咧，跟住又拱佢 啊， 跟住搵啲脚 坐住佢啊，我真系唔中意啊，好暴力啊， 嗱有人中 两个女仔。打咧又系唔好睇啊！但嗰个咧被坐个咧好辛苦啊， 坐住俾人 无奈噶，系啊， 扯住啲脚咁样系咪啊？做乜嘢咧？ 其实两个都辛苦，系咪？因为你 但系佢哋嘅身体好攰。我见到佢赢咗最后嘅时候咧，我就再揿翻翻嚟嘅啫。啊，佢赢咗啦，我面烂晒啊！即系呢位咧， 即系输晒， 系啊， 冇啦， 好心痛， 系啊，心痛系心痛。 我 Michael 咧，细个又睇咩咧？ 鞍马咧，我成日觉得嗰啲鞍马嗰啲系好得意嘅。我琴日都。睇咗一陣，喂！我見到好後生喎，嗰啲真係好細喎， 全部都係 好後生。咁我 你唔係諗住玩啊？你唔好啊！真係唔好啊！嗱，唔該你，你忍一忍， 因為同馬有關，佢就喺你嘅身上嗰度喺度發嚟發去。 馬上， 其實咧玩鞍馬嗰啲人咧，啲體型好靚嘅，你知唔知啊？成個膊頭啊，或者嗰啲臂肌啊。但係琴日我見到一個後生仔咧。佢好緊張啦，見到出嚟就我唔記得佢咩名啦，即係好緊張，同埋咧睇佢瘦瘦弱弱，哇！但係佢又揈得好勁喎，你知我咪一上咧之後咧， 全部係咁揈揈揈， 我都要揈噶啦， 係啊， 好犀利喎，係 啊， 即係我諗佢哋平時真係用咗好多時間去。 前日有個日本人咧，佢就係失手，我就覺得跌咗落，唔係啊，佢爪個鞍馬咧，佢爪得唔好啊。就 好怕嗰個，即係個筷子咁樣咧喺度困困， 係啊，困到好痛。 嗰下我成日都希望佢哋自求多福， 佢心仲痛，可能对于佢嚟话，哎呀， 而家仲有冇？因为 有 时 我咪系咁样， 因为有时有好多 即係因應住佢哋唔同嘅時間，就會唔同咗噶嘛。 同埋咧體操咧，我最怕睇佢落地。即係佢企唔企得穩咧， 就係嗰下定勝負， 就扣唔扣分啦。 有啲咧，即係企唔穩咧，就戥佢可惜。 冇錯， 即係前面哇，全部玩得好好咧。 係、 後面 我仲有嗰、那個，我點解吸？你问我呢个动作，我得 安马冇女仔玩噶喎，你知唔知？ 安马冇女仔玩，好多嘢都系冇男女嘅体操嘅话，原来啲项目系完全唔同嘅。男子嘅总共有六个项目，而女子嘅有四个项目，有啲咧就系冇嘅。平衡木男仔冇嘅， 啊平衡木嗰啲女仔上面肥肥肥肥咁睇， 其实都有一下噶，一夹住又系好危。 喂，嗰个得一个箱，一个箱嗰个叫乜嘢啊？ 一个箱。 跳马， 一个箱系咪跳马？ 唔系一个箱咧，佢要喺远嗰度跑跑跑跑跑 跳上嚟， 系啊，一举高手，跟住扑， 系啊，系啊， 落地嗰个跳马， 哦，又系马， 好红啊个马， 系 啊， 系咪？ 系啊，系噶，嗰个又系， 冇错，因为其实随住时间嘅唔同嘅话咧，又或者就系大家希望可以公平竞赛咧，有好多嘢都会有啲嘅，就系对于赛事最后尾嘅嗰个出嚟嘅嗰个result 咧，系会有影响嘅。即系例如可能讲翻少少花边嘅嘢啦。即系以前大家都知道嘅咧，乒乓球边个最劲咧？ 中 国 啊嘛。 同埋嘅就系嗰阵时候，其实你真系自己人打自己人嘅。 系啊，永远都系啊。 系 啊。 即系第一又系你，第二又系你，第三又系你。 中国人嘅乒乓真系犀利， 真系好劲，真系好劲，真系首屈一指。后来已经冇人噶啦。咁但系所以嘅就系话，因为咁样嘅话，你知唔知道乒乓球系有少少嘅唔同咗噶？个乒乓波， 我知 道，系啊，乒乓波因为咁样系点样啊？你知啊嘛？你话 即系点样？ 你真系成日都系咁。个乒乓波系大只咗啲嘅， 哦， 系啊。如果系嘅话，因为太快啊，所以其他选手打 唔到 啊，唔系睇唔到，系太快。佢旋得太快嘅时候嘅话咧，人哋都挡唔到，挡唔到嘅话，所以咪就一定系即系，所以就个乒乓波因为咁样嘅话大只啲。咁佢就係話佢會慢返少少，即係個速度因為咁樣慢返少少，所以呢你就可以打到。 如果佢打扁咗，唔知好似我哋細路仔攞啲滾水碌返槍， 擺啲滾水度嘛，等佢漲翻。 係，同埋嘅就係其實泳池呢，你見到嘅就有好多嘅，譬如可能游泳嘅項目啦，都有嘅喎。今年嘅泳池係唔同咗嘅，有冇留意？ 冇 啊。而家嘅泳池嘅話咧，其實個水深嘅原因，所以你會發覺嘅就係今年你話刷新嗰啲咩新嘅世界紀錄啊咁樣，佢係比較少啲嘅，係因為佢個水深冇以前咁深，所以咧就你会见到嘅就好可能嘅就系嗰啲浪花系会比较大啲，所以可能嗰个水性，即系譬如可能你游水嘅时候嘅话咧，可能呢方面嗰个阻力会比较多翻少少。 系， 有做功课啊，大 佬。我依家问下，仲有冇嗰啲女子体操咧，攞条丝带揈下揈下，抛呢个波啊？仲有冇啊？ 嗰个系女子嘅自由体操。 我知啊，女子啊，因为我好耐好耐细 睇完都好中意， 细个咧我见过一幕啊，嗰个揈完之后咧，成条丝巾翘。捂住佢， 翘住块面， 唔系嗰个系咪好高分噶？其实 唔知啊， 难度系三点七分， 对眼咗，唔系佢跟住喊啊， 俾你 即系失手啦， 系啊， 我见到好深刻印象嘅呢一幕， 系惨嘅。好啦，头先你讲到话呢一个嘅即系男女子体操啦，咁啊男子嗰六项嘅就系自由体操啦，你中意睇鞍马啦、吊环啦、跳马啦、双杠同埋单杠，双杠同单杠嘅话，女子体操有一个系冇嘅，就 系 单杠啦，冇单杠嘅。咁而女子嘅四项嘅话就有跳马、高低杠、平衡木同埋自由体操嘅，啊，可以又学多啲嘢咯，大家。 好啊， 好啦，咁啊而家嚟嘅话就我哋嘅。客家婆来了的话呢就正式进入我们的职路啦。 好 来了客家方面的话游水点讲 游水 水 游水 游水游水。 其实学教过的啦这些东西。 我知道。 唉，第二次 识你先有价值。 啱系啊， 我哋识晒咁，你坐喺度做咩？ 就因为你唔识嘅话，你都更加有价值，因为你会上嚟上堂，啱唔啱啊？如果唔系嘅话，我什么也不是。第二个羽毛球点讲？ 羽毛球 唔系 羽毛球， 羽毛球 羽 系啦，羽毛球 毛 球 桥 摇碎羽毛球。两个都好睇嘅，我觉得吓，羽毛球又系好鬼快， 有 时 好矛噶，喺度即系大家喺个网度滴下滴下滴，突然间啪咁啊，拍佢落地下。 咁唔系矛， 啲 技术战术 啊，真系。 第三个啦，我哋香港好劲啦，男女方面都攞咗嘅，系乜嘢啊？ 花剑重剑 点讲啊？ 剑击 兼激， 兼激 系啦，就系剑击啦，真系好邓大家开心吓。其实喺我仲好犀利嘅就系我哋香港系入咗嘅就系十大嘅奖牌榜，系、所以继续俾心机吓、好啦，第四个嘅就系滑板啦，新加嘅项目嚟嘅。 滑板 点讲？ 滑板 诶啱啦，直接得分。滑板， 滑板。滑板 系啦，第五个咯、哦。头先我哋有讲过嘅就系话，因为咧实在打得太快，所以要将个波变到大只啲嘅。乒乓球， 乒乓球， 乒乓球，或者我哋会讲乒乓波， 乒乓波， 乒乓波，乒乓球，系啦，乒乓波定系乒乓球都得，好唔好？好啦，第六啦，排球点讲啊？ 排球， 好嘢、哦，哇，今日好犀利，孟强。 系啦，我咪孟强， 系因为你鞍马系咪？系啦，就是排桥。跟住啦，第七咯，這個、呢一个咧都好睇嘅。有啲时候啲公路赛啊咁样，就系、是、单车啦。 单车， 单车点讲？ 单车， 单叉， 单叉， 系啦，就系、是、单车啦，单叉。好，以下落嚟嘅呢一个亦都系新增嘅一个项目吓。今年因为暂时系咪未有？系啦，就系、是、霹雳舞啦。霹雳舞点讲？ 霹雳舞， 霹雳舞， 霹雳舞。 就是霹雳舞，好第九啦，咪去翻一啲比较传统啲嘅一啲嘅体操嘅项目咧，呢、一个就系田径啦。嗱，田同径有分唔同噶吓， 田喺里面， 对， 径喺外围， 好叻啊， 田 径， 田径 系啦，田径。跟住啦，但系呢一个你好中意睇嘅就系 体操， 冇错啦，体操， 体操 系啦，体操得，好，重复一次，得未？ 得。 你哋而家好叻噶啦，你唔好再喺度仲喺度咩啦，仲喺度写啊，得未？第一个游水， 游水， 羽毛球， 羽毛球， 羽毛球， 羽毛球， 剑击， 剑击， 滑板， 滑板， 乒乓球， 乒乓球， 排球， 排球， 单车， 单车， 霹雳舞， 霹雳舞， 霹雳舞，系啦，田径， 田径， 体操，体操，一阵间，田径，田径。 谁道你可亲昵里透露想你知，我觉得其实已早渐引你颠倒，最终竟感觉到有爱慕。Wrap me in love, can't get enough. You're all I think of. I'll keep spinning. I've been dizzy. 情话调转焦点。 你咩名啊？ 你估下？ 我点知啫 ？OK， 我今日我大佬系张家朗，我叫张家强，我细佬系张家界。 好叻咩？我唔改，我叫傻张。 OK， 好，第一题，好，好有气势喎！哇，输人唔输阵啊，记住，小心。 头先我有一条直接得分嘅，你唔好以为我 两条啊，你 好啊，犀利， 系啊，你有两条啦，张家强系咪叫做？ 系 张家强。好啦，第一题。陈奕迅有一首歌《张家强》， 蛋茶 好叻啊！第二题，香港运动选手江文蔚系 边个？ 张家强、 Cam 杰， 好犀利！何诗蓓系边个？问到傻张， 姚衰， 好叻啊！第四题，日剧喺一 张家强， 张家强。 傻张 好得笑， 点解咁都估到嘅？ 1979年唔系排球， 1979年嘅青春火花系边一个运动作为背景嘅咧？就系排球啦 ，Table Tennis 嘅 张家强。 电板博 桥啊， 电板 都得， 或者电板桥。 下一题啊，吓、啊、跳高， 张家强， 张家强， 四， 好犀利啊！跳高、标枪、跨栏，其实系纳入边一个比赛嘅项目咧，就系田径啦。嗱，呢一个运动咧嘅名字系来自一位公爵，叫做 张家强。羽毛球呢、這个我明过， 好叻啊！第八题，今年新加入嘅 选手， 傻张 四啊，傻张傻张， 飞天猫 唔系， 滑板 日、啊、好嘢，冇错啦！我想问一问嘅就系日本嘅就系掘米红， 赢咗啦， 系啦，系边一项嘅冠军呢？你都赢咗啦。第九题，吊环跳啊，张家强 ，T 巢， 好嘢， 张家强。 系咪啊？咩啊？ 铁裂万，多谢阿朗哥， 真系好犀利，真系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话，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伊朗首都德克兰被暗杀身亡。声明话，哈尼亚其中一名保镖亦丧生。外电引述哈马斯发表声明证实。組織領導人哈尼亞在伊朗被殺，聲明哀悼哈尼亞的逝世，並表示哈尼亞是在以色列突襲他位於德克蘭的住所中被殺。巴黎奧運男女三項鐵人賽事，賽會宣布賽事今日如期舉行。賽會聲明說，各方確認塞納河水質分析結果正常，賽事原定當地星期二舉行，由於塞納河水質未達標，世界三項鐵人組織和巴黎奧組委押後賽事。港隊代表伍泰龍將出戰男子個人賽。非中國籍的港澳永久性居民今月10日起可以申請辦理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即是回鄉證。部分申請人朝早到中旅社攞證，其中由80年代起已經到內地做生意的港澳馬來西亞商會會長顏溪俊說，以往到內地要申請簽證入境時花時間排隊，現時能夠攞到通行證進入內地感到十分方便，日後會多到內地，例如往內地開會或者和同事會面等。所屬的商會已經有幾十人申請。另一名領證的新加坡商會委員會委員林文耀說，申請過程暢順，下月中計劃再到深圳或大灣區內地城市，相信入境時會更方便。他說，對於商人來說，每次不超過90日的逗留期已經相當足夠。也有一家三口的奧地利人到場攞證，爸爸說個女兒在香港出世，未到過內地，攞證後會在本週末到大灣區，形容中國風景好，會到內地旅遊觀光和購物。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驟雨減少，天氣漸轉酷熱，週末至到下週初大致天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0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46点，升343点，成交金额577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2930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19点，升2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91，升3.6；腾讯控股364.4，升10.8；南方恒生科技3.46-4.4，升9.8；�阿里巴巴78.15，升1.95；美团110.1，升3.7；恒生中国企业62.92，升1.48；中海油20.35，升4.3；中国平安34.4，升1.；小米集团16.92，升6；药明生物11.42，升9.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2，日元1.5273，瑞士法郎0.882，加元1.384，人民币7.234，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8404点，跌121点。港金报22510蚊，升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17.95美元，卖出2418.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康华苑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另外，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油金头系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较为车多噶。大角咀嘅雁架街近中树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系较为车多。咁至于较早前东隧港岛方向管道内嘅慢线曾经系有坏车，咁现时已经离咗场噶啦，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喺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就喺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龙翔道天桥观塘方向桥面的位置是较为车多的，现时龙尾在虎山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另外，观塘道油塘方向近裕民坊车多，现时龙尾排到去定富街。然后提翻你，荃湾路是有路陷，荃湾路左转葵青路的支路近葵涌公园部分的行车线是封闭，现时一带是车多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揸车时咪手持电话或者夹喺膊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 DJ Summer Pop Up， 今个暑假二台 DJ 一齐走出直播室。 Made in Hong Kong 嘅李志刚，三五成群嘅黄天怡，骚动音乐嘅宾神， 连同资深前辈 DJ 欧瑞强、梁继章同听众朋友近距离见面兼大玩游戏。 记住8月3日晏昼3点，将军澳东港城1楼中庭， 二台 DJ Summer Pop Up， 有音乐，有快乐。 登革热有蚊传播，潜伏期3至14日，初次感染病情一般较轻，但再感染其他血清型登革热病毒，可能会出现重症登革热，可引致死亡。一次感染，一生都有风险。外游时被蚊叮咬后，如果有不舒服，要即刻看医生，话俾医生知近期的外游记录。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chp.gov.hk。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咩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专家时间， 老彩， 老彩早晨， 两位， 你好，老彩。 饮啲咩啊？ 系食咩点心咁啊？ 系啦，大家 好似大家嚟一阵开心咁，梗系、 啊、 要啦、啊，开心真系能医百病。 斟翻杯茶先啦。 梗係要啦，好啦，嗱，咁今日咧就真係好開心，因為嚟嘅時候咧，老蔡咧幫我把咗個脈，把咗個脈之後，跟住佢就話，嗯，應該咧就要好好地去補下個腎， 冇錯。 咁啊，佢話今集咧好啱我聽，但係佢話俾我啲功課嘅就係話咧，叫我就係懷孕前需要準備， 預備懷孕即係避孕， 如何將呢啲咁嘅嘢可以擺埋一齊咧？ 哎呀，點解咧？ 係啊，因為你要想生細路仔嘅話，咁你都要個腎氣要好啊。咁但係如果我唔要生細路仔，都係要个肾气好嘛， 明白。 咁所以中医角度认为咧，每个人嘅肾咧，佢都系容易会虚嘅。 哦，点解？ 咁啊，原因喺我哋嘅理论里边讲咧，个肾系藏精。 嗯哼。 咁嗰啲精微咧，就系俾其他脏腑器官去利用， 哦、 去运作。哦咁但系每一个器官都要问个肾去攞呢啲精微去运作嘅话，个肾咧就总系会 透支噶 啦， 系 咯。 所以咧，我哋中医认为咧，肾咧就只有虚症，就冇实 症嘅， 冇错啦。不过即系话你虚我都虚咯，咁样吓。 你虚我又虚， 虚得个程度有冇症状啫？ 哦， 系嘛？咁如果我虚到又腰骨痛，又屙夜尿，又冇记性，咁啊，梗系即系比较差啲啦。 你点知嘅？ 我以为佢讲我， 我都以为佢讲我，因为我三样都有、啊。 咁啊，所以咪就话咯，要补下咯。 咁点解佢冇啊？你头先都有摸佢手仔啊？ 系有嘅，但 系你唔好意思讲。 但系佢同你摸第二样嘢喎。 系啊，讲过，讲 我讲过噶啦。 可能以前讲过啦。 但系老崔，如果你咁讲法嘅，会唔会系男女有别啊？ 都唔係噶。 哦，補腎其實係男女都冇分別嘅， 男女老幼都有需要。 明白。嗱，我哋今日咧就係主要就係話 講緊懷孕 啊，啲男女聽。 冇錯。 如果你想做爸爸媽媽， 冇錯， 點樣補啦？ 要準備好自己。 係啦。 嗱，因為中醫角度認為咧，個即係一路講緊，就好似如果用現代醫學立場咧，就好似同個腎同個生殖咧就冇乜關係。 係。 咁因為中醫角度認為咧，個腎就主管住個生殖功能。咁不論女性嗰個月經啦，男性個生殖嘅機能嘅強壯與否啦，包括男性，譬如話好多而家兩夫婦準備要想要小朋友啦，咁可能唔排除佢都經歷咗一啲時間，但係咧又可能係啦，未有成 氣啊， 咁甚至乎好多都最簡單，可能會去家計會求助啦。咁可能以前嘅年代咧，就好多會將嗰個矛盾咧，就放咗喺個女方嗰邊。 係啊，一定賴個女人啊。 係啦， 即係冇得生㗎。 啊，點解咧咁樣？但係反過嚟咧，而家有好多因為透過現代嘅一啲方法去確定咧，有好多時候反而表現上喺個男性個生殖機能係冇問題，但係可能喺佢嗰個精子嘅質素上咧係有問題，咁就會影響咗嗰個受孕可能啦。 明 白。咁所以調理身體咧就並唔係淨係女性，我而家揾個中醫把個脈去執劑藥飲下，正常應該咧就係男女雙方都一齊去睇醫師。把下脈，知道大家個體質狀態，咁就一齊進步。 哦，老蔡，如果係咁講，我好中意叫佢做老蔡。如果係嘅話，即係其實如果我真係想生 B B 嘅話，唔可以話係一方面做得好就已經得啦。 冇錯， 其實佢係雙方嘅。 冇錯，因為你如果將個焦點擺咗喺某一方，但係原來放錯咗嘅， 係啊， 咁嘅時候就錯啦嘛。 有時搞好耐都唔知道原來係係啊搞錯咗㗎。 就有陣時唔單止係搞錯咗，仲可能係。搞得太多嘅時候咧，個身體弱咗。 你呢個搞係即係防事啊嘛。 係啦，冇錯啦，即係因為嗱，你唔知道自己原來可能搞錯方向，咁而又繼續去努力，咁努力太多嘅過程下就一路消耗，消耗到個人根本上嘅體質都因為咁樣而減弱咗。 係。 咁你原來後尾先至再發現，咁咪嘥咗好多精力，嘥咗好多時間咯。咁所以就話早啲，如果即係有打算準備懷孕，咁如果又覺得自己嘅體質平時都唔係話好好多鍛鍊啊，或者平時又冇乜養生啊，又想 短促啲可以盡快達成你個目標啊，咁就不如早早去用一啲生活調養嘅手段咯。 哦， 係啊，同埋想生個健健康康嘅 B B 嗱，因為係㗎，而家好多去睇中醫去準備懷孕去調理嘅原因，佢都係想令到自己個體質強壯先。咁自己體質強壯，不論係男性嘅精子、女性嘅卵子，咁佢哋嗰個質素都會有一個改善。咁然後當佢承孕嘅過程，如果真係懷孕啦，咁佢都會強壯啲，就冇咁容易甩啦。咁呢個有一個問題啦。第時個 B 生長出嚟嘅時候啦，長大佢亦都會強壯啲啦，冇咁多病痛啦。咁同埋父母喺即係個母體懷孕過程咧，由於佢都自己強壯啲嘛。咁佢咪冇好似陀起個過程，好似好辛苦啊、好攰啊呢啲問題咯。 哦， 所以佢哋就會 有影響。 有啊，有啲有神嘔啊，又成日都唔舒服啊咁。 即係因為好多嗱，唔排除有好多成因，就唔一定係身體虛會引致呢啲症狀。但係如果身體虛嘅話，就好容易有呢啲問題。 哦， 咁所以如果你都係打算我想要製造生命，咁首先我哋就自己強壯咗先咯， 做好準備， 做好準備就保強個腎。 呢 一個係個方向。但係淨係個腎強咧又唔得嘅。 哦， 因為中醫角度咧係一個整體。整體咁，梗係成日都講啦，我哋氣血都要好嘅。咁要氣血要好嘅，唔係講就係翻到嚟嘅，就一定係要嗰個飲食吸收個效果好。咁所以我哋就要健脾咯，係啦，健強健個脾胃，等佢食嘢吸收。 脾胃都 係啊， 強腎同埋健脾。 譬如話，你而家見到碗飯都唔開胃，咁你身體邊有氣血能量咧？ 咁啊係， 我食第二啲得唔得？ 食面， 我見飯我冇開胃啫， 三碗 冇錯，即係話呢個係因為嗱，最緊要有冇胃口，冇錯啦，有冇胃口啦，你嘅消化能力啦，再加上仲要你要選擇個食材啦。 嚇，咁多嘢㗎！ 舉個例啊，如果你而家想準備懷孕， 係 咁我又乜都冇諗㗎，咁我今晚又同啲朋友又整個雞煲，聽日又可能整個麻辣。咁喺中醫角度嗱，好你準備懷孕，即係你有心，你會準備喺房事，你唔會避孕。你唔知幾時佢會有新幾嘅。咁如果我食咗一啲嘢會令到可能通經嘅，咁其實就會影響咗你個目的㗎喇。可能你都唔知道自己有咗添㗎喎。咁但係你根本可能又月事未到，又唔會估到佢咁突然又有咗啦。但係可能你又得閒又整返碗芝麻糊，一間又整下個木瓜糖水。咁喺你有意識係想要小朋友呢個階段，有啲嘢你要避。 頭先你講嗰啲嘢，我覺得完全都食得啊。 係， 嗱雞煲好補啊。 呢啲我覺得完，即係老嘴，佢日日平時食嗰啲嘢。 你講啲芝麻糊唔值得咩？係啊，木瓜糖水好好啊，甜甜地。 本來係好好嘅一件事，但係中醫角度咧就話啦，如果我哋妊娠即係懷孕啦，如果懷孕就要避食呢啲嘢啦，避開。 頭先你講啲食唔食得 啊？就唔應該食 糖、木瓜糖水都唔得， 因為佢會滑腸啊嘛。 哦， 滑腸咪向下通咯， 滑咗個胎。 冇錯啦，就好怕呢啲嘢。 哦， 咁如果你而家係想受孕之外，仲要想去鎖得穩，咁你都唔好喺個身體經常食呢類型嘅嘢啦。如果唔係，你咪有機會有一種催下。向下走的現象， 這樣真的大家小心， 我真的不知道。 是啊，我們都曾經見過有個女子，她來調理身體，說因為流產，她的原因她自己不知道自己原來有了，但是覺得為什麼會見到有異常出血呢？她就去看婦科，婦科檢查出來不是，其實你是有了，不過流產。 哎呀， 當然在很多佢冇知道，佢又冇注意生活飲食，咁可能佢以往又冇鍛鍊，咁個體質有好多原因，亦都可以冇任何原因，佢都可以會甩嘅。咁特別係好多第一胎咧，都容易會有呢一啲咁樣嘅現象發生嘅。咁所以 即係駝得唔穩， 係啦，駝得唔夠穩，咁啊，所以就變成。要小心啲啦！如果你真係有心想要小朋友嘅話，小心啲飲食啦，小心啲你嘅生活啊，你嘅情緒啊，各方面你都要控制得好好嘅。咁但係 佢嚟到嘅時候，咁我哋要揾翻喺中醫嘅角度，點樣去評估下佢嘅生活裏邊有冇啲咩嘅地方做得唔夠好，而引致到佢今次出現有流產咧？咁、啊要傾偈研究一陣啦。研究咗落嚟，原來咧佢係一個好中意食辣嘢嘅人。咁佢經常食，日日食， 係 咁 日無辣不歡。 係啦，咁當然啦，佢食嘅辣唔係一般人食兩滴辣椒油嗰啲， 哇，勁辣啊！ 係啦，即係係啦，冇錯啦，佢係刺激嘅。 係啊， 咁我就嗱當然啦。如果在個評估可能發生，就最有機會就同呢個食得太辣。 哎呀，真係唔知道啊！ 咁但係 呢個真係好傷心。 所以喺呢、這個咁又唔好傷心啦，再接再嚟啦，最緊要佢有生機就得㗎啦。係啦，佢有機會可以做到成人，就爭在你點樣守得穩啫。咁、你要守得穩，就避開咗一啲可能性嘅誘因咯。 例如咧？ 例如就頭先所講食得太過辣啦、 嗯， 即係唔代表話我而家想要小朋友，我去食雲吞麵滴兩滴辣椒油都唔得咩？咁、又未至於，係、嘛？我唔通我落啲姜蒜去炒菜都怕那些會辣得滯咩？又未至於。 Okay. 但你話大辣啊，而家成日講嗰啲幾多級辣啊，嗰啲咧就唔好啦。 Okay. 魔鬼辣啊，嗰啲就唔好啦。 Okay. 辣唔食得啦，頭先你所講嗰啲比較滑嗰啲嘢，係啦，或者一啲唔食得啦。 利尿嘅清利尿嘅寒涼嘅、或者係一啲通便嘅呢啲咧就要避。 西瓜唔食得。 咁如果我嗰陣我真係係咯去唔到咁點算啊？ 嗱，我哋食要控制個量咯。 哦， 啊、即係你有啲人好中意嘅，佢我買咗個木瓜翻嚟唔好嘥啦，成個一個人自己食曬。 死啦！你最近講嗰啲嘢，我全部都係食緊。咁我琴日先食完一個木瓜。 你暫時冇打算。 我冇唔打算。啊，即係木瓜啦，辣嘅嘢啦， 係啦，咩 利尿嘅嘢啦，潤腸嘅嘢啦，小心啲。 係啦，即係你多嗱，你可能我食幾羹芝麻糊冇理由咁誇張啩，我食碗芝麻糊啫。但係如果你 慢慢食， 系啦，成日食或者食个量又多，咁、又或者你平时已经系有一啲体质问题，你系虚、你已经咧又成日肚屙，咁你再咁样射嘅话，咪越嚟越削咯，咁、个身体咪锁唔稳啲嘢咯，所以呢一个咧就纯粹系一个减低嗰个所谓风险啦，系啦，咁、我哋要提升啊嘛，目的就系想点样可以增强自己嘅身体咧，咁、我哋就。唔會利用頭先嗰類型嘅飲食去增強體質嘅， 咁可以整啲 咁我哋增強體質，嗱我哋要食翻啲補腎健脾嘅嘢啦，冇錯啦。 好， 咁如果我哋補腎健脾又男女都又可以一齊用嘅， 係咪即係我都啱㗎？ 最簡單嘅先啦，嗱咁啊。淮山杞子，咁呢个就已经系一个健脾嘅淮山，加上一个补肾嘅杞子啦。咁啊，第二咯，我哋再加啲咧，就黑枣或者红枣。咁啊，视乎在你嘅体质嘅接受啦。如果你受得到红枣，唔会话温燥嘅，红枣嗰个补血嘅效果同埋健脾嘅效果咧就好。黑枣咧就温和啲，就冇咁易上火，咁、所以你二选一咯。 阿老将，我想问下，你个黑枣其实系咪即系蓝枣啊？ 蓝枣又再比黑枣啊再靓一啲。但係佢嘅功效、營養能力再強一啲，咁、所以如果你話 負擔得到嘅，就 屋企有藍棗喺度啊，咁啊仲靚啦。因為有啲人咧，藍棗可能會我嚟燉湯啊，有陣時又或者我嚟蒸嚟食啊，咁、佢就想個營養吸收。但係如果你係煲湯嘅，藍黑是哪一種都可以。 好，淮山啦、杞子啦、黑棗或者係 紅 棗， 冇錯啦。咁我哋加啲咧栗子， 哇，好甜！ 栗子咧呢、這個就可以有補腎，亦都可以有。加強我哋身體嘅作用啦，咁、但係我哋而家呢啲咧都係好溫和平和嘅， 係啊， 冇錯啦。咁我哋就要加啲即係重點嘅嘢落去。 雞 係啊，雞咧就係好有營養嘅，係咁啊。當然 去講得咁 係兜個彎，係啦，佢唔會 去唔係雞係啱嘅，但係雞當中咧就。你譬如話，你可以考慮補腎，你就係用竹絲雞咯。咁佢個補腎嘅功效就會因為黑色， 因為佢黑色嘢， 冇錯啦， 黑色補腎， 黑色補腎。咁你可以用竹絲雞。咁、如果要提起你度氣加強嘅咧，咁、你可以考慮用紅心， 再加啲紅心。 冇錯啦，因為頭先嗰啲係配角，主角嘅我哋要大補元氣，要健脾強壯補虛。咁、我哋就用人心。人心就用呢個紅心，咁啊紅心咧，我哋大約啦就落三錢就夠噶啦、因為太多咧、都驚，即係有陣時會唔會驚 虧 不受補， 一次又補唔曬嘅，太多一間又瞓唔著。 咁我哋可以再加個裸頭落去煲。 哇！你祖國我嘛，我最中意裸頭。 所以好戲在後頭。 係啊， 即係我計都係都普普通通。 好戲在裸頭。 係啦， 裸頭有啲咩好處啊？ 嗱，裸頭咧本身佢係海產啦， 係 咁佢係鮮味就是、開胃啦。咁、 哦、 啊，但係咧你食得太多嘅話，又會滯胃嘅喎。 係㗎。 咁所以你煲湯咧就取其佢溶解咗嘅營養喺個水分去吸收嘛。 嗯嗯、 第二咧佢。海產的味鹹鹹味的就是入腎、 嗯、 第三螺就是有滋陰、 嗯、 益精養血的、 嗯嗯、 不論男性他的過程房事都會有流失女性的月經又會有流失、 嗯、 所以身體都有一些叫做精微的物質流失、 嗯、 我們可以有時候會選取用下螺頭啦，咁、 嗯、 有陣時候亦都可以用下花膠啦， 嗯、 或者係鮑魚啦， 都係嗰類嘅嘢。 呢一類都係相應嘅。咁、 嗯、 所以我哋可以用呢一個方向就屬於叫固本培元。咁、 嗯、 其實如果唔係個人有燥熱上火， 嗯、 或者個人有濕氣好重嘅，呢、 嗯、 一啲湯水咧最基本一個星期可以飲一次。 哇， 系 咁多啲得唔得啊？ 饮多啲就惊你滞啫，系啦。 如果食嗰啲裸头， 系啦系啦。 老崔，我问咗先，我惊唔记得裸头咧，有时有块染嘅， 嗯嗯嗯， 有染好定冇染？ 一样嘅啫，一样。 唔系，因为我去药材铺咧，咁咪有染好啲。 一样嘅，其实个营养成分一样。 好， 知道。好啦，咁啊，教咗我哋有一个嘅就系淮山啦、杞子啦，用红枣或者系黑枣啦，再加栗子啦，同埋嘅就 系 红心啦，同埋裸头， 系 啦，咁啊煲，咁啊一个礼拜就煲一次， 系啦。 即是话，就算你未必谂住要生 B B 都好，你如果想呢一个嘅就系补肾同埋健脾。嘅话都可以饮， 固本培元先。 几惊我冇粉， 喂，我煲咗，我同你夹粉饮， 唔煲俾你饮啊！唔该晒老蔡， 唔该老蔡， 下个礼拜见。 跌倒的瞬间，擂台上面离开，打输了尚余十秒情。到绝境，肾上腺素让身体急苏醒，信念坚定。人生里但是是逆性，然而败局仍可吸口气，走远地再拼。因此当你跌低，记得输了某局，别要输心境。坐定等敲钟，变异本性。 不死心就撑得多远，沿途被坏蛋所激动，既然难免你尚有权犯破极端，若然未想到神仍能被你一秒扭转，难料用火碎时来自一线，暂时是一点再连成一线，完成梦里动人场面，跌倒的瞬间擂台上面离开，打输了尚余十秒剩，但每个绝境是让你我突显出多艰苦尚有激情，人应该好胜。 罗尼塔嘅呢一首数到十，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仲有一个钟头节目，一阵间出现咧，就有风骚斯打啦吓。咁今日话题系乜嘢咧？一阵间大家听下就知足噶啦。仲有喺十二点半咧，有今日嘅片段人间，哇，一个好有香港本土嘅气息嘅故事啊！留意一阵间继续收听，而家先听新闻报告。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 show 快活人。 我是 Queenie， 我喜欢唱歌，喜欢看戏，喜欢发吽逗。 Hello， 我是 Rachel， 我喜欢音乐，我喜欢倾偈，我喜欢放空。我们是 风骚斯打。 好，风骚斯打，星期三，你好， 星期三。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风骚斯打 Queenie。 Hello， 各位听众好，我是风骚斯打的 Rachel。 Hello， 大家好，我是斯塔。 我是风骚花打。 我是风骚斯打妈打。 好啦，今日我哋话题由边度开始？ 今日咧，我哋就会讲一个呢个有 smartphone 前后嘅生活啊！ 哇， 改变好多， 翻天覆地。 你想啦，我应该系未体验到嘅，我同斯提应该系 冇扮嘢。 我记得我有第一部 smartphone 系2011或者2012年嗰啲位咯，啱啱圣诞日，你哋系咪啊？ 真系2011，我哋梗系 我讲紧 smartphone 啊，真系， 我知啊，智能电话 系。 智能手機， 我記得係嗰陣開始普及咯，因為有某品牌出咗嗰部電話啦，第四代嘅，同埋有W 字頭嗰個 app 咧， 係啊， 通訊電話嗰個 app 就大把人去咗買啦，就係嗰陣開始香港就真係盛行用 smartphone。 因為之前我哋嘅通訊咧係只能夠 send 嗰啲 SMS， 咪逐個逐個咁樣樣 send 去嘛。 你係咪 call 機啊？ 科技更加早啦，但如果你话 smartphone 咧，其实我同你差唔多，我都系比较后期，我系第四代先至开始有。你哋咧？ 嗱，我咧2008咧就喺国内工作喺东莞，咁咧佢哋真系快过我啊！佢哋已经有嗰、那个智能手机，跟住咧有好多同事托我，喂，可唔可以帮我带过嚟啊？带过嚟啊！咁我都 托你啊？ 系呀、啊， 好危险、啊， 危险啊！ 过过水啲新闻， 系啊，买完啦，然后佢好似我唔记得咗几多钱、啊， 你乘机炒价， 一定啦。系咪你做起噶？ 话题中断，咁都即系执少少， 系 真系有嘅，真系 有， 有， 因为佢哋又都话咧，有啲更北嘅亲友咧， 都想要，因为有一段时间真系个炒卖， 再加啲啦咁样样。 其实2008年系开始有，但系嗰阵就贵咯，即系可能系有啲钱嘅人啊，或者比较奢侈品先会买，但系去到1112咧就个个都开始买咁。 其实如果你讲贵咧，我觉得最早期嗰啲水壶电话仲贵，喺当时嚟讲2万几。 蚊一部， 嗰啲嗰啲又冇得比咯。 嗰啲 叫 咩？ 嗰啲系叫 smartphone 咩？ 嗰啲唔系啊， 嗰啲唔系 smartphone。我即系如果以贵嚟讲，嗰阵时 咩 系 水？ 咁又占地嘅时候，我谂啲电话都好贵。即係嗰啲孭住喺嗰度咧，砰砰砰砰打電話。 喂，你而家咁樣咩意思先？你係咪聊交嗌？ 唔係，所以我即係嗰啲嘢少啊嘛。少嘅話，你電話一定會貴噶啦。當你嘅市場大咗嘅時候咧，個個人都用嘅時候，嗰啲嘢就會慢慢平嘅。啱唔啱啊？好啦，咁啊講開話即係 smartphone 面世，我好早應該都係第三代定第四代，第四代嘅時候就已經開始買嘅啦，係啊，所以其實我諗都算係幾神奇嘅一件事咯，即係可能你好多時候嘅話，你以前嘅話你都仲叫有啲掣會撳下㗎，我好中意以前有一個咧，都係咪叫做 smartphone 咧？嗰個 係你係咪講洋人最中意用啊？ 靚物 係啦， 嗰個係最有型嘅， 最早嗰啲 係咪有埋鍵盤？ 係啊。洋人最興用嘅，嗰陣時我好羨慕噶。 超有人，我而家仲留翻個絲鞋喺度。 仲有一個係掌上電腦咧，啱又係好有型啊！有支筆喺度寫下寫下。 哦，係啊，好興有支筆㗎。 係啊， 有鍵盤推咯。 我見過有個人唔見咗支筆咧，唔知攞支咩嚟撬，嗰個螺絲批。 得咁咩？ 喺度寫啊，係啊。 都 OK 係咪？ 係啊。 係啦，咁啊，究竟對於即係你個生活嘅話有啲咩影響嘅話，今日就希望可以咧就住呢。 讨论 下嘅， 好啦，咁以前咧，你哋系咪 call 机年代系咪就要系喺酒楼会嗌？哎，边个边个去电话间嗰度倾？ 唔系，系啦，呢一啲就其实咩最有资格讲啦，等佢讲。 万青嗰阵时， 咁同你啲话题无关。如果你由智能电话开始讲起咧， 呢个太远， 太远啦，即系系我僆仔成先会有呢啲。陈大文去柜台听电话，呢啲系好多年之前。 咁你仲要开就叮叮叮叮咁样嘅，咁跟住咧就听到陈大文先生，请到柜台听电话咁样咯。 同我身份证系冇分别， 冇分别嘅，系啦。咁就会咁样咯，即系以前你喺酒楼嘅时候就会听到呢啲咁样嘅嘢咯。系啊， 呢个连科技都冇噶啦，呢个已经 嗰阵时酒楼有几个电话摆度俾人哋。 嗱，我问你，如果你有科技，你根本唔使佢嗌你个名。call 你，你都自己识佢打电话啦。连 call 机都冇，净系知道我净系知阿马小强今日去咗乜乜酒楼，咁我咪打乜乜酒楼叫佢咯。你明唔明啊？所以先会有呢个情况。 冇错， 因为未有 call 机，未有手提电话之前咧，我试过有一次咧约咗朋友啦喺街啦，我见嗰个去搭车搭到我唔舒服，我落咗车去茶楼去解决咗啦，再上车再唔舒服。我已經唔想去啦，但系我冇 call 機，冇電話，於是佢真系企喺度三個鐘嚟等我咯。呢個就係以前嘅。 嗰個男定女啊？嗰個 女啦，梗係仲使問嘅你都。 即係冇啦，三個鐘。 佢而家面紅嘅，你可唔可以冇拆穿？ 我 以為我以為佢唔會等我噶啦嘛，點知第日佢話我等咗成三四個鐘， 不見不散啊！ 仲諗住入長洲嘅佢嗰次。 係啊，冇錯，但 係 可惜唔 係 而家。 係要喺棵樹度等啊！ 嗱，即係以前係咁樣，你冇得即刻通知到啊！ 但我覺得呢個就係呢個 smartphone 面世前嘅生活咯，即係大家會係簡單啲啦， 同埋會傾電話， 係啊， 係啦，會接電話。 咁你哋有冇試過同朋友傾電話？ 你有冇煲電話鐘啊？ 匿喺個被竇嗰度嘅喎。 係啊，有 梗 有。 煲幾個鐘喎？ 係啊， 我哋係通宵噶嘛。 傾啲咩啊？我想問。 咩都傾啲，講下八卦，講邊個邊個壞話，你都會。 男仔傾定女仔傾？ 係啊。 都有，即係因為我有啲唔係香港人嘅朋友，咁佢哋就會，即係我有馬來西亞嘅朋友，咁我就同佢講啊，近排咧喺學校發生啲咩事咩事咩事咁樣，跟住佢同我講，我呢邊學校都發生啲咩事啊咁樣。跟住我就喺度傾呢啲偈咁樣樣， 係咯，而家唔會啦， 係啊， 而家反而係message 比較多啲咯，真係。 而家我諗一般人傾電話嘅次數啊、長度都少咗好多， 少咗，因為而家 message 係好方便啦，有陣時你真係有一段好大段嘢想講咧，你都可以直接即係 voice message 錄音俾佢，佢都會聽到啦。咁所以其實係方便咗好多，同埋我哋有陣時打字咧，打幾粒字已經表達曬我哋想講嘅嘢，就唔使嘥口水講好長咁樣。系啊，咁样会方便啲。 即系好似早嗰轮你教我哋啲潮语咁样，系咪啊？ 越嚟越简化， 越嚟越简化，有好多简写就变咗唔使打咁多字咯。 系啊，我系最惨嘅，因为呢啲简写我系完全唔知道你写乜嘅。系啊，即系几个英文字咁，其实已经代表咗一句嘢咁样。 咩2014啊，跟住又 WCY 咁。 冇错， 但系以前好开心噶，即系咧倾电话咧，未有自己电话嘛，要用屋企电话，即系就成部电话拖条线去自己间房咧。 有啲公仔面噶嘛， 系啊。同埋會平啲嘅用屋企電話，大家記唔記得？即手提電話係貴噶嘛， 係啊， 即係我以前都成日俾我阿媽鬧，你唔好成日攞住部電話入房啊，攞翻出嚟個個都用。 你哋冇室內無線電話咩？嗰陣時都好興㗎。 市未有， 有兩部嗰啲，即係屋企人阿媽可以偷聽你條線嗰種啊嘛，係嘛？ 你嗰只就一定要係有線電話，佢先至係同一時間嘅就聽到佢開啦，叫你拎起啊嘛。如果唔係嘅，佢喺中途拎起，你會聽到咔一聲㗎嘛。跟住咧就嗰啲空咁樣就知道， 有人偷聽 啊，係啊，收線啊咁㗎嘛。你冇扮唔知啊？ 唔係啊，係咩？我屋企嗰只唔係咁嘅，因為屋企又係有兩部呢啲屋企嘅電話，跟住我呢邊打緊嘅話，如果嗰邊有拎起嘅話咧，佢撳個打電話嗰個掣，佢會聽到我哋講嗰啲乜嘢，但係唔會，但係佢唔會有啲咔一聲嗰啲係冇嘅，即係直接，所以你係唔知道有人聽緊。 所以係危險 嘅，好危險 嘅。你講咩有咩咁危險啫？你哋講埋啲咩嗬？ 係好啦，嗱咁其實當然啦，頭先我哋講咗嘅就係話，即係 smartphone 面世之前嘅話，我哋會有啲咩啦？而家今時今日嘅話，我覺得咧 smartphone 面世咗之後嘅好得意嘅，你係會傾電話，但個問題係唔知點解，你係會 WhatsApp 問一問佢嘅就係，我而家打電話俾你話方唔方便？係 啊，點 解要有呢一個步驟咧？我真係唔係好明喎，我點解要咁咧？因為打咯。 唔係而家好多時好多人咧，唔係話夜晚收工就真係完全得閒咁。有時開始夜晚都要做嘢嘅時候，你唔方便嘅時候，打電話嚟係好會好燥底嘅。 我覺得未必咯，即係因為以前 有陣時我做緊嘢咧，有人打電話嚟咧，跟住佢同我講一大扎嘢咧，我心諗你講完未？我可以收線未？我想做嘢。 我原來係咁嘅，即係我唔啱。 唔係 呢個係阿Sita姐。 嘅個人啫，係啦，因為以前我哋冇呢個諗法嘅，即係驚騷擾到人啊、嘈到人啊，或者唔方便，從來冇打咪打咯，因為冇其他方法，冇其他選擇啊，冇其他選擇。 我哋而家係真係自動自覺係就會有呢個諗法，即係日頭即係如果唔係工作時間啦，即係譬如係放飯咧，我哋都會拎直接打啦。但如果係有啲嘢，我你知道我要同呢個人要講好多嘢嘅，要講好耐嘅，我通常都會 send 個 message 話：啊，你而家方唔方便聽電話？你方便我就而家打俾你。 好似成為一個既定嘅禮貌。 我哋係會即係如果啊佢今晚真係唔得閒，我哋就會約一個時間，即係譬如啊咁你今晚十點半得唔得閒？我十點半先打俾你可以嘛？ 係啊， 我都有，我都會約時間， 好隆重其事咗。 以前傾電話就打就 隨時打咪打咯。 其實就係方便你直接可以揾到嗰個人啊嘛。但係而家你要有一重咯，你又要打俾佢，甚至乎嗰時佢唔想聽電話嘅話，就可以飛去 voice mail 扮聽唔到， 扮聽唔到咯。即係等等呢啲。 不過其實我唔係咯，我而家同我最 friend 嗰啲都係照打噶，我哋 keep 住咯，我哋因為。我哋係屬於以前會傾電話嗰個年代啦，即係我哋係以前已經成日煲電話粥，即係我哋係 keep 住都有煲咯，咁多年嚟都。 你煲幾耐啊？ 可以煲好耐，煲幾個鐘咯，煲到四五點咯。如果放假 哦，即係如果咁講法嘅就係煲電話粥呢樣嘢嘅話，其實係冇因應住時間而改變嘅。以前我哋會煲啦，但係我哋以前嗰啲就係嗰啲地線嘅電話啦。我哋嘅就係原來 smartphone 嘅話，佢哋都會照煲煲咁耐。 對於我係冇乜分別㗎，係 咪 都係 要煲 㗎？我會話有一個新嘅位就係因為而家有視像電話、有 FaceTime 呢啲嘅嘢，咁所以有陣時我哋都會用呢啲嘅方式去講電話咯。咁就可以順便睇埋人哋個樣啦，咁件事就變得再親切啲。 但有時唔方便。 去緊廁所， 方唔方便 FaceTime 先噶嘛？唔係話你得閒就FaceTime 下你先咁樣噶嘛？ 我真係啊，你唔好 FaceTime 我啊，我唔方便。 放心啊，我唔會噶。 你玩啲咩聊嗰啲啊？嗰啲 係啊，係啊，咪咪。 好啦，嗱咁啊，當然你話講開即係話 smartphone 呢一樣嘢啦。頭先我哋有講咗嘅，仲有一樣嘢嘅，我就覺得由 smartphone 出現咗之後，你係唔記得。人哋嘅電話號碼， 完全唔記得。 我淨係可以得三個記得嘅啫，即係你緊急聯絡人我就記得。但你有好多嘅話咧，新式嗰啲咧，多數咧都已經係嘅就係入咗落去你個album， 唔係即係你嗰個電話嗰個係啦，冇錯，你就唔會再知道究竟佢幾多。 太方便啦，好多嘢都唔使記得咯，即係可能地圖啊， 咩都唔使， 巴士幾時到站啊，全部都唔需要去記得咯。 因為而家嘅電話實在太多 功能啦，即 係咩都可以幫到你。你有咩 schedule， 你要 mark 低落個 calendar 度，佢都可以幫你做到，即係日程咁樣啦。你打電話，佢即係嗰啲通訊乜都齊曬啦，有好多功能影相乜都。以前啲電話冇噶嘛，我以前小學嗰陣，我阿媽俾咗一部。牌子是 N 字头的电话$199，真的什么都没有，除了打电话 send message 同埋有个贪食蛇之外，什么都没有。 有没有拿来掉下看看是不 是很甘掉？我以前成日跌的，所以去到现在都没烂，因为我现在还贴着在这里开到机的， 好想试一下， 是还玩到贪食蛇。我昨晚才玩了一部贪食蛇， 那就抵了，用了那么多年就抵了。 199元啫喎，仲平過而家分分鐘出去食餐飯， 都啱嘅。 同埋 smartphone 咧，我覺得咧佢取代咗好多我哋用開嘅嘢，相機冇咗啦，電腦又好少開啦。即係以前咧，即係大家都會用電腦嘅年代啊嘛，係咪先？但係而家咧，你咁一部手機咧，又可以 send email， 又可以做好多好多嘅工作。你我自己啊，即係已經好耐冇真正坐喺電腦前面做咯。 嗯， 咁啊， 可能以前睇戲就真係去戲院， 嗯， 聽歌就真係播啱，即係碟。但係而家一部手機全部咩都做曬，所有娛樂。 喂，到時有一樣嘢我幾中意嘅就係咧，自己一個人嘅時候你唔驚悶。譬如可能你自己食嘢或者去個 coffee shop 咧，其實我見到所有嘅人都係睇緊手機，咁跟住就係自己食飯啊，同埋會唔會咁樣嘅話影響到你哋呢一代係孤獨咗咧？嗱，同埋又好得意啊！我又試過有一次咧，我見過咧好得意嘅，成台人啊，大家咧一齊坐喺度咧，應該係聚會嘅， 冇錯， 我一係玩手機，一係咧就係就中意點解你哋唔對面咁同佢講嘅啫啊？其實你想食啲咩嘢啊？佢哋喺個 WhatsApp 嗰度大家 send 咯。即係話你想食啲乜嘢啊？咁你 send 俾我，我 send 俾你，但係全部人仲係圍埋喺嗰張台嗰度嘅喎。 你哋屋企 最後俾錢又係咁樣除翻， 你都唔講嘢嘅喎。 係啊，因為嗱，我覺得落單即係叫嘢食呢樣嘢咧，因為有陣時有啲餐廳咧，佢哋而家都興手機落單嘅，咁所以先會 pass 部電話周圍咁樣傳嚟啊！你想嗌咩啊？我想嗌咩咁就周圍傳嚟傳去咁樣嘅。咁但係我自己同屋企人咧有個少少嘅規矩嘅，即係食飯嘅時候 擺低手機。 係我哋係會強迫大家一定要擺低手機，除咗聽電話或者接電話，或者打電話之外，我哋基本上食飯嘅時候唔會攞住部手機。 好 嘅，係呢個就我哋一個小習慣咯。 起碼食飯嗰段時間， 因為如果邊個夠膽攞起部手機咧，佢就要埋單。 你同你屋企人， 我哋同我屋企人就有咁樣嘅小約定咯，係啊。 我係睇情況啊，即係屋企嘅話就一定唔可以拎，除非有人打電話嚟咁樣。但係如果係出街嘅話就冇特別話唔可以用手機咁樣樣。 哦，即係你同我哋你就一路玩手機啦。 唔係， 哎呀， 跟同你哋傾偈啦，同你哋傾偈幾開心。 嗯，幾好。 咁啊。我想問，而家大家都講咧，手機成我哋日常嘅生活一部分啦。如果有一日突然間要你全日咧唔用手機咧，或者唔記得帶手機咧，你會唔會有一種咧好 uneasy 啊，好冇安全感啊，或者一定要翻屋企攞翻個手機咁，會唔會？ 如果我答先啊，如果我放假嘅話冇。但係如果做嘢嘅話有，係啦，因為真係好唔方便。但如果我放假，我有時都會專登係擺低個手機，咩都唔理嘅。 其實我都會，我其實我係專登咧上完嗰啲 social media 嗰啲 app 我就 delete 嘅咯。我隔幾日就 delete， 之後我要睇就 down 翻，唔睇就 delete。我唔想沉迷喺呢啲， 唔想成日。 佢哋咧， 我自己唔得啊！呢個我要坦白去講翻，就係因為我手機實在太多功能，我要靠部手機去做。即係譬如如果出門口。我 call 車，咁我又用部手機，我嗌嘢食要 call， 即係又要。 即係冇嘢可以代替啦。 係啦，同埋有陣時而家好興有啲智能手機係會有埋電子銀包噶嘛， 即係嘅， 啲卡都會喺埋個電話度，所以有陣時我唔帶銀包出門口，我帶部手機都夠。 生命財產喺曬樹。 係啊，所以我冇咗部手機，我都真係覺得有啲唔自在咯。同埋因為我自己都有少少社恐嘅，如果出到去，我係好需要攞埋耳機同埋電話出去聽歌嘅人嚟嘅，咁所以 呢一個安全世界嚟。 係啦係啦係啦，所以呢個就 我都係，即係我一出去之後，我自己一個人咧搭車嘅時候咧，我一定要戴住耳機，就算我入面唔播歌都好啦，我都一定要戴住，即係唔會有人煩我。即係有陣時會有啲人咧，無啦啦上嚟拍你膊頭，啊小姐可唔可以同你做個訪問啊，或者俾啲 sell 你嗰啲。 一分鐘嘅啫，一分鐘 嘅。係，我聽唔到你講乜，聽唔到你講咩，跟住就走咗去。 而家電話就非常普及啦，可能比起以前咧會少咗打俾人啦。咁不如大家今日藉住呢個機會打個電話俾你關心嘅人，撥個輪俾佢，送俾大家。Carly Rae Jepsen 嘅 Call Me Me Baby。 Yeah. Came to you as it fell, and now you're in my way. I trade my soul for a wish, pennies and dimes for a kiss. I wasn't looking for this, but now you're in my way. Your stare was holding, ripped jeans, skin was showing. Hot night wind was blowing. Where you think you're going, baby? Hey, I just met you, and this is crazy.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maybe. It's hard to look right at you, baby.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maybe. Hey, I just met you, and this is crazy.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maybe. And all the other boys try to chase me,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maybe. You took your time with the call, I took no time with the fall. You gave m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角咀朝早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年约70岁女子死亡。事发在上午大约十点，事主在雁架街和中树街过马路时，被一架客货车撞倒，救护人员到场，事主当场证实死亡。非中国籍的港澳永久性居民，今个月十号起可以申办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即是回乡证。部分申请人朝早到中旅社攞证，其中由八十年代起已到内地做生意的港澳马来西亚商会会长颜溪俊话，以往到内地要申请签证，入境时花时间排队，现时能够取得通行证进入内地，觉得十分方便，日后会多到内地，例如往内地开会或者同同事会面等。所属的商会已经有几十人申请。另一名领证的新加坡商会委员会委员林文耀说，申请过程顺畅，下月中计划再到深圳或者大湾区内地城市，相信入境时会更方便。他又说，对于商人来说，每次不超过90日的逗留期已经相当足够。亦有一家三口的奥地利人到场拿证，父亲说个女在香港出生，未到过内地，拿证后会在本周末到大湾区，形容中国风景好，会到内地旅游观光和购物。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强烈不满美国驻港总领事梅如瑞接受采访网易香港事务，攻击香港权利和自由受到侵蚀，鼓噪所谓寒蝉效应，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说，香港国安法和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制定实施后，香港社会重回安定，市民依法应有的各项权利都得到切实保障。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从来不是没有边界、没有约束、没有底线。香港发生翻天地覆的新变化，进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正是因为那些别有用心者已经失去了打砸抢烧的自由，失去了冲击立法会的自由，更失去勾结外国势力反中乱港的自由。发言人强调，作为美政府驻港代表，梅如瑞理应恪守领事官员基本职业操守和行为准则，多做促进港美合作的事实，而不是花心思编造谎言攻击唱衰香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骤雨减少，吹和缓偏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天仍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渐转天晴，天气持续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26点，升323点，成交金额6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0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19点，升25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7.88，升3.3；腾讯控股364.2，升10.5；南方恒生科技3.45，升9.2；阿里巴巴77.8，升6；美团109.9，升3.5；恒生中国企业62.84，升4；中海油20.25，升3.3。中国平安34.35，升1.05；小米集团16.86，升5.4； 友邦保險53.25升6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2，日元152.78，瑞士法郎0.882，加元1.385，人民幣7.238，英磅對美元1.285，歐元對美元1.083，澳元對美元0.6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1。日經平均指數報38,480，跌44。港金報22,510，升25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415.94，賣出2,416.45。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 DJ 心啊 pop 啊！ 今个暑假，二台 DJ 将会联同一众年轻歌手，包括钟尤美、黄明德、林海玲、曾傲飞、詹天文、余宗尧，同听众朋友近距离见面同大玩游戏。 记住8月3日下午3点，将军澳东港城一楼中庭， 二台 DJ Summer Pop Up， 有音乐，有快乐。 佢父母离异，跟随再婚的父亲搬到陌生城市，在新学校遇上 他。留级生，外表冷漠孤僻，其实内心温暖。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白日梦我》，改编自同名小说，庄达飞、周奕贤，青春如光，放肆追梦。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富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 100分。Yeah! 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阳， 放松快活人。 片段人间，天空下的彩虹，第二辑第二集。 哎喂姨啊，咦咁好又嚟探我，食饭未啊？ 未啊，阵间先。喂阿哥，有嘢俾你啊。 哦，有咩俾我啊？吓，红色炸弹啊，系啊，好啦，我等呢日等好耐咯。喂，地方系边个嚟噶？ 咩阿哥，你估好细啊？系结啊，一早结咗啦。 咁、哦、啊，咁咩嚟噶？ 塞咗响边咧？啊，搵、啊、到啦、哦！啊，张支票啊，俾你同你个女阿芝噶。 喂。哦，你发达啦，做咩咁好俾钱我使啊？ 唉，唔系我俾噶，你睇清楚啲啦。 蒋雪玲，阿玲俾我嘅，哇，成100,000咁多，做咩俾咁多钱我啊？ 唉，冇，佢惊你生意麻麻难挨，咁咪又顺便俾啲零用钱啊，自用咁咯。 哼，系咩？几时变咗咁关心我同个女啊？嘿。唔系俾我噶，唔要啊！攞 咩啊？阿嫂话明系俾你同阿芝噶， 唔系写我个名，唔系写我名，我点要啫？ 系你个名啊，陈建恒，咪你咯，阿哥，你又扭咩计啊？ 嗱，你又唔好咁讲，而家唔系我扭计，你连你大佬我个名点写都唔知，你啊真系枉我供你加拿大读书，嘥晒我嘅钱同心机啊！ 咩啊？你又做咩无端端发我脾气嘅啫？哎，大家好好倾下唔得嘅咩？ 嗯。唔系我唔想好好倾，嗱，我话多次俾你听，我陈建行啊，建系建筑个建啊嘛，唔系健康个健啊嘛，行咧系上下两横个行啊嘛， 中间一个日字嗰、那个，唔系恒生指数个恒，你知唔知噶？其实 咪恒生指数个恒咯，咪又系上下两画，你试下入咗去先咯，入到唔得 咯。唔系我嘅，我系唔会要。你咁中意，你攞去啦。 阿哥啊，你可唔可以个人唔好咁固执嘅啫？ 陈慧仪，如果我将你嗰个疑字写成移民嗰个疑，咁你又嬲唔嬲啊？ 边有人会用嗰个疑嘅啫？嗱，阿哥。你拿来讲的你好好地不得的咩？是都要找些东西来咬。 当然了，写错我那个名字是我的名字嘛，不是写了你的名字嘛。啊，你不怪写错那个人，你怪我。哦，你都挺好笑 的。那怎么办啊？不如这样，你给你的户口 number 我帮你入柜员机好不好？入到就可以，你不要动一点就发脾气好不好？没人顶得顺你的，真是。阿嫂都是紧张你和你的女儿，她都没错，你使乜咁 多话？是啊，好紧张啊。紧张唔会连名写错啦，佢成世都系咁。 唉，唔同你讲啊， 有事。喂，你话未食嘢，整啲嘢俾你食好唔好啊？ 唔食啊，冇胃口啊。 知否世事常变，变幻原是永恒，始终。浪起点，当然有幸有不幸，不必怨世事变，变幻才是永恒，经得风浪起点，跌像我运变好。 喂，陈慧仪啊，你又喺度睇电视？快啲爬埋啖饭啦，我执台啊，仲有两份功课未做，快啲啦。 哥哥，你唔好催我啦，我就快食晒噶啦。 我数十声，你仲唔食晒碗饭咧？我执台唔理你，咁咧到时你自己洗碗啊。 冇啦，慧仪唔识洗碗，阵间打烂晒啲碗就俾爸爸闹死 了。你唔听话咪抵闹咯。嗱，我而家真系数啊，十。九 哥哥，你数慢啲啦，由20开始数得唔得噶？ 唔得，七、六、五、三、二、一，数晒啦！ 识晒啦，哥哥，我叻唔叻啊？ 叻啦，叻啦！快啲去洗手抹嘴啦，最邋遢。 我想食个苹果啊，得唔得啊？ 唔得啊！我都话仲有功课未做晒咯，我听日啊仲要默书啊。 哥哥啊！你五年班嗰啲功课咧，系咪好深噶？ 深过你嗰啲幼稚园功课咯。 第日我五年班如果有功课唔识，哥哥你会唔会教我噶？ 我梗系会啦，费事啊！你考第尾啊，翻屋企咧，如果俾爸爸闹你咧，呜呜呜咁样喊啊！ 哥哥虾我严制啊！ 边个虾你啫？快啲洗手抹嘴啦，讲好多次啦。 唔洗手。我要抹落你度。 哎呀，唔好抹你啊，污糟猫！我搵水泼你噶，冇冇。 大漏到嘅。 冇啊，走开啊，污糟猫！老豆啊，派咗成绩表啦。 哦，考第几啊？ 今年退咗一名，第三。 哦，都叻仔，恒仔啊。 吓、啊？ 老豆个肝呢？唔系好妥，越嚟越差。 咁点算啊？点算啊？ 恒仔啊，不如咧，你落铺头帮老豆睇档，我真系搞唔掂啊，好唔好啊？ 我要翻学、啊，一系咁啦，我同阿妹晏昼同夜晚嗰餐落铺头食，我喺铺头做工个温习，咁顺便睇档得唔得啊？ 恒仔啊，我咧想你帮我收钱啊。同埋可以嘅话咧，帮手碌面执头执尾，咁啊最好啦。因为老豆冇用啦，我真系唔知挨到几耐啊。 老豆啊，不如咁啦，星期六日我全日落嚟帮手，我唔参加嗰啲课外活动得唔得啊？我真系好中意读书噶，班主任话我嘅成绩咧，考升中试一定会考到好成绩，会入到好学校。我真系好想读大学啊，我想做医生啊。我想第时咧，如果我做咗医生咧，我咪医好你个病咯，好唔好啊，老豆？唔该你啊。 我知道，不过恒仔，你可唔可以听老豆讲，出铺头帮手啊？如果唔系，我哋饭都冇得食，屋企都冇得住啊，恒仔。 哦， 咁听朝出铺头帮我啦、 啊。星期六先啦，好唔好啊？ 又点解啊？ 星期五学校有个颁奖礼，我想上台攞埋嗰个奖先啊！ 哎呀，你年年都攞奖啦，攞少一年唔得嘅咩？ 唔系啊，今年我攞全级算术优异奖啊！我真系恨咗好耐，你俾我攞啦，得唔得啊？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哥哥，你呢个新书包嚟噶喎？ 嗯，系啊。 不过你个书包红色嘅，红色女仔先用红色书包噶，系咪啊，哥哥？ 你系咪好中意呢个书包啊？ 系啊，不过呢个书包咧系哥哥算出成绩叻，咁老师送俾你嘅礼物嚟噶嘛？ 是但咯，你中意我送俾你啊，俾你用，俾你攞。 啊，咁哥哥你用旧书包啊？ 哥哥唔读书啦。我唔翻学啦，我要落铺头帮爸爸手啊！ 啊，点解嘅？啊， 嗯，爸爸身体唔好，佢唔可以太辛苦啊。咁我咪唔读咯，帮爸爸手咯。我其实， 哥哥你喊啊？ 我冇喊啊。 哥哥你唔好唔开心啦，喂，以后会乖。我吃饭会再吃快啲，做功课会再做快啲噶啦。 得啦得啦，我新书包，你留翻升小学一年班用好唔好？ 好。 轮流。循环中几段情缘，千秋白杨时几多次轮回，点解世事万千转，凡尘里种种留恋，命运中各自随缘，今天少年人，他朝老年人，不知有没有改变，剩下了多少挂牵，还留得多少温暖，抑或到头来一切事失去了就难再现，人群里几多疲倦，情缘中几多爱恋，当一切循环，当一切轮流，始终有没有改变。 喂，陈阿姨，哦，你话温习，原来要睇电视 咩啊？啱啱先开嚟睇咋？ 你仲讲大话？你睇下，我望下电视机先，仲热嘅。喂，你专考会考，好心你啦，你温多啲功课 啦。 睇啦 睇啦，你都烦啊！真系 话你两句又话烦，通我未啊？落铺头食好唔好？ 唔好，我要食汉堡包。 诶，唔得，食埋嗰啲啊冇益，快啲跟我落去。 哎呀，唔落啊，做数啊，好心啊！ 是啊是啊，刚才看电视说你两个人做功课，快点下来吃饭啦。喂，怎么啊，吃饭先啦。 哎呀，这数好深啊，你帮死硬啦。 你有谁说过，死你个头，中英数好紧要的，你千万不要衰添啊，衰了入不到大学啊。 那这数真的好深啊嘛。 不如找人帮你补习好不好？ 好喎、啊，嗱，我知隔篱男校咧 ，form six 咧有个男仔咧，旧年数学攞 A， 我想揾佢补习得唔得？ 唔得，只可以揾女仔帮你补。 哎呀，哥，你冇咁老土得唔得嘅啫？ 我系唔老土噶啦。 诶，唔该，一碗三餸面，要萝卜、鱼蛋同埋菜。 饮唔饮嘢啊？饮唔饮嘢啊？ 唔饮，唔该。喂， 你咪陈建恒？ 我系啊，你系 我蒋雪玲啊，你唔记得啦？天空小学啊，我年年都坐喺你前面噶，你有时成日贪玩咁掹我条马尾嗰个啊，认唔认得啊？ 我掹你条马尾？ 系啊， 唔会、啊，我小学好乖噶、啊。 我哋嘅班主任啊，杜老师啊嘛，我唔知点解咧，你年年咧就嚟考过我一名嗰个啊，记唔记得啊？ 哦，我记得啦，记得啦，我蒋雪玲， 啊、 我成日叫你奖我食雪条，不过咧你好似一直冇请我食喎、 啊。喂，你喺度打工咩？ 哎呀，间铺我老豆嘅，身体唔好嘛，好少落嚟，咁我咪帮佢打理咯。系咧、 嗯， 你读紧书定做紧嘢啊？ 我喺港大度读数噶。 哇，大学生、啊，港大大学生、啊，犀利喎！ 周街都系大学生啦、啊，有几犀利？ 喂，嗱，讲真啦，你读数就啱啦。喂，我细妹咧今年 form four， 出年考会考，不过咧，哎呀，佢成日托住个头话好深啊，好深啊，佢啲数好渣噶。喂，咁啱撞到你，不如咁啊，你可唔可以帮佢补习啊？嗱，一场同学收平啲得唔得先？友情价。 头先又唔认得我吓，而家又话友情 认得， 喂唔好意思，收得好贵噶噃，因为咧我真系考得几好噶。 吓，你真系收得好贵噶？ 嗯， 咁平少少得唔得啊？ 好心理啦，唔认真，我哋讲笑啫嘛。一场同学啊，唔收钱又点玩？ 哦，哎咁不如咁啊，嗱、 嗯， 横店铺头晏昼冇咩人嘅、 啊， 你同我细妹喺度补数学，最多咧每次请你食翻三餸面。 哎呀， 得唔得？ 三餸面咋？ 五餸面，五餸面，加多支汽水，咁得啦啩？ 唔好收你咁贵啦，又好啫。 嗱，仲有我个名咧，陈建恒，建系建筑个建，恒咧中间有个日字嘅恒，唔好再叫我陈建恒啦，我成日听你叫我恒啊恒啊咁样。 哎呀，是但啦，陈建恒， 唔可以，我唔中意啊，唔可以是但啦。 陈建恒啊嘛，系嘛？ 系啊，唔系陈建恒啊，记得啦。 烦啊你！系嘅，我真系唔知点解嘅。你阿哥个名字我成世人都搞唔清楚嘅，边个建边个恒，我次次都错嘅，真系麻鬼烦嘅。 阿嫂，你用心啲记住咪得咯。 我有啊，不过硬系记唔到啫嘛。 阿芝嚟啦。阿姐， 喂姑姐，喂，咦，点解佢会喺度噶？你唔讲嘅？ 咁耐冇见，咁大家见下咪倾下偈咯。 我同佢冇嘢讲喎。 喂阿姐，你好唔想见到妈咪咩？ 系啊，你话咧？ 陪妈咪饮杯茶都得啩吓？ 得，饮晒啦，咁得未啊？我走啦。 喂， 阿姐啊，阿姐啊，嗱、你陪阿姑姐啦。得啩？ 陪你梗系得。 阿芝啊，点解次次见亲你咧，我都系会见到你黑口黑面咁样对住我嘅咧？系咪我有得罪你啊？吓？ 你仲问？ 阿芝啊， 嗱，就算我得罪你啊，讲紧都系十几年前嘅事啦。你系咪可以放低咧？吓？你记住啊，点都好啦，我都系你阿妈嚟噶吓。 我就系念在你系我妈咪，我而家先喺度啦。如果唔系，我一见到你就即刻掉头走啦！ 喂，你呢个咁巴闭，你有本事个，你同我即刻掉头走？ 你话噶？ 阿芝够啦，唔好咁啦， 走啦走啦，走走，横掂都唔系第一次噶啦。 阿芝啊， 我走啊， 坐低啦，你唔好追啦，一个二个都系咁，点解啫？乜都系我唔啱嘅，我究竟做错咩啫？吓？ 翻责备和恩怨，无惧世间万重浪，独怕今生陷梦中。谁料到今朝，为了痴心我彻头。在梦中度回望，世间悲 尽而话，何强心知我未消磨，何妨胜与霸，重重艰辛岂怕他，沧海一梦又像了飞过阔天，望海冲出不再再返， 用电视送饭嗰啲日子翻翻嚟啦，好有嗰啲感觉吓， 犀利啊！轮流转， 网中人。 呢啲佢哋未听过， 你有冇听过啊？呢啲翡翠剧场， 以前 有冇听过啊？ 食饭个陪住食饭嘅电视， 系有一种莫名其妙嘅熟悉感咯。 系莫名其妙， 点解咧？因为喺个肚里面听过， 胎教胎教胎教。 哦，犀利啊！ 你话专登 啊？诶，专登噶， 就系向以前一啲翡翠剧场致敬。 系 ，OK， 好，密切留意剧情发展，多谢晒。 唔该晒。 有冇车先啊？ 唔该阿芝，唔该阿姑姐。 啊，唔系，多谢金牌编剧马少强先生。 识讲嘢，识讲嘢，俾两个贴纸佢。 四个。 好，听朝再见。 拜拜。